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头先你所讲嗰个所谓系自我保护嗰样嘢啦， 系、 其实呢个本来任何嘅即系搏击啊、格斗啊，咁呢个梗系第一守则啦，你冇理由即系令到自己受伤噶。咁但系好多时咧，就只能够喺某啲情况底下，即系你话好戏剧化都好啦，就两害相衡取其轻啊嘛。咁、正所谓器具补水啊嘛。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因为人咧，佢几十亿年嘅进化，我哋生物性嘅本能嘅反应咧，其实系。话就话器居补税，但其实唔好忘记，器居补税都已经系一种好高层次嘅思考嚟嘅。咁、其实同我哋嘅身体嘅本能嘅即时反应可能系抵触嘅。 冇错， 系做唔到嘅。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武术，如果去到某一个境界咧，你系要有呢个咁样嘅即系概念咧，系你要点样付诸实践？点样付诸实践？器居补税。嗱，其实一个最典型嘅例子，即系同武术一啲关系都冇啦，咪就系拍电影啦，已经吓，但系我唔敢睇啦嗰套电影。后来电视有播，我都是看结局的，就是现在讲十年八年前，就是有一个后生仔去行山，一个人跌了下去，被啲石夹住只手，甩不到。 咁 嗰度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咧，即系如果佢 计小时， 系啦，127小时系嘛，系啦。咁如果佢继续喺度咧，就只会饿死渴死嘅啫，系嘛。咁但系佢冇办法，冇人嚟救佢，明知唔会有人嚟救佢，最后就揾啲石头咧。就夹硬夹生，就割断咗自己只手，然后先走甩出嚟， 系， 于是走得出嚟咧，咁当然而家佢仲在生啦，可以煮书立说添啦，系嘛，嗱，但系呢个问题啦，有几多人系可以做得出佢咁嘅行径咧？唔多嘅其实，因为当然佢要有一个咁样嘅判断先啦，但判断之后咧，你要将佢付诸实践。 系， 系嘛？咁你要抵住咁大嘅痛楚喎、 啊。唔系你，我都怀疑啊，因为咧成日我都谂呢、這个，我成日都谂呢个情景嘅、即系你人系会痛噶嘛。 系啊。 咁你想觉觉下你 喺痛嘅时期系咪冇力嘅咧？会有又即系我又唔明呢个系纯粹一个科学嘅问题咧。 系啦、 啊，就系、是、嗰、那个你个本能嚟讲，痛有时我都话痛会痛到晕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点能够可以抵住咁大嘅痛楚嚟一路最后割断自己嗰个手咧？咁啊吓。 冇错。 咁我真系唔即系好难想象啦，都唔敢去想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我其实又。将呢个咁嘅 concept 咧，就应用喺即系搏击、即系武术、即系嗰度，就有时我都会系睇咩嘅，亦都引发起我這個呢个咧，亦都系我睇咗成十次有多嘅铁马骝。铁马骝有一幕咧，就系甄子丹于荣光好早期嘅袁和平导演嘅，咁佢就讲有一个即系配角式嘅，就系一个步快，个步快叫做阿神爷嗰个绰号，咁但系其实系好人嚟嘅，虽然佢就帮。即係嗰、那個係咪個知府定乜嘢咧？去欺壓啲良民，但係其實佢都幫住啲人。咁、但後嚟咧就卒之咧，嗰、那個連阿黃沾扮嗰個知府都係俾人趕走咗。原來有一個壞人嚟去扮咧，就係、是、佔據咗，好似係嗰啲少林寺嘅叛徒嚟嘅。咁但係收尾佢就有啲嗰啲同啲少林寺嗰啲淫僧咧，就大打出手。有一幕係臨尾嘅。咁樣咧。就是我印象好深刻嘅，其實又牽涉到我即係呢啲對武術嘅 concept， 你知道我好中意諗埋曬呢咁嘢。因為有一幕咧，佢係點樣咧？就係、是、佢打下呢個神爺啲武功啊平平嘅啫。咁、嗰個少林嗰個武僧嗰個淫僧啊，其實係啲採花賊嚟嘅。咁啊打下咧，佢竟然咧就個神爺咧一時不慎咧就俾佢一刀就係、是。刉咗落去，差唔多胁下咁样啦吓，即系当然未到心脏，如果去到心脏已经死咗啦，系嘛，咁但系接近心脏冇心脏，但系成把刀插落去嘅。咁但系咧跟住嗰幕，我觉得好有意思。虽然咧就当然儿童不宜啦吓，因为佢好快啊，即系一秒都唔够就过咗啦。神爷中一刀，咁当然其实你即系进攻嗰人都呆咗呆啦，得手啊嘛。 系， 但系神爷咧喺嗰阵时，唰一声一把刀划过去，就斩咗嗰人个头。那個頭就飛了出來了、其實這一幕雖然是可能是一秒半秒呢，但其實呢也都令我反思，就是在所謂武術搏鬥那個電光火石之間呢、其實 有個可能，雖然我不知道我沒有實踐經驗，其實當你成功那一刻也都是最危險的一刻。 有意思， 會不會、即如果對方是真的很有即係嗰個意志力啊，或者佢能夠忍痛啊咁樣，當然大部分人未必得啦。即係如果佢一拳打埋，佢都滿天星斗，仲點可以反擊啊？係嘛？但係理論上嚟講咧，其實你得手嗰下咧，其實你就係門户大開嗰下。 你就是最漏最大漏洞一下，因为你得个手了嘛。咁如果对方嗰阵时能够临死，我哋成日都讲噶，正所谓就系叫做逼虎跳墙也好，或者系即系叫赶狗入穷巷，最后俾佢反咬一口嗰下先最危险啊嘛。咁所以咧，其实我亦都提醒就系话，你喺武术嘅时期，其实你得手嗰刻亦都系最危险。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有意思。即係可以講一個情景咧，去概括一下，去睇呢個討論，就係咧，咩為之係激到一個人咧？嗱，即係我哋頭先即係可能講咗好多次啦，就係我哋其實嗰個目的就係要激到佢，而透過咩咧？透過就係所謂嘅破壞平衡，或者打擊去打擊係即係呢兩個途徑去擊到個敵人啊！ 係啊，你喺第一集就講過。 到最尾，我哋雖然我哋用武術嘅角度去認為呢件事，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咧，咩為之擊到一個敵人咧？其實到最尾其實係個內心。就係咧，你咧其實到最尾係講個心。即係當嗰個人心死，或者佢完全係冇任何嘅意志咧。 就係意志啦，佢已經唔想再打啦。 冇錯。 係。 所以其實到最尾，其實你係要令到佢嘅心。制服他的心， 啱啱啱。 一到最尾一切的事咧，其实到最尾你就系要去制服个心。咁所以咧，我就好认为咧，好欣赏一句说话，所谓嘅攻心为上。 哦， 系啦， 攻心为上。 其 实 到最尾，你就算一个几好打嘅人啦，譬如话头先讲嗰啲情景，你可能嗰个人系有个意志系要同你打嘅。其实你到最尾佢有个意志咧，佢就系有种能量。佢有種能量，到最尾你就要透過一種譬如話物理性嘅方式咧，去擊到佢啊，先至能夠去叫做贏啊嘛。但係只要佢有一絲嘅能量，一絲嘅意志啦，其實佢都生存嘅，除非佢殺咗你，可能佢翻轉頭咧，係再打你嘅啫。咁所以好想強調一件事情就係話，點解有時會學武術咧？譬如話點解你學空手道？我亦都去有個概念去再第二個層次嘅回應啦。其實你唔係去你唔係去真係，你未必真係要去殺佢。但係你俾佢知道原來你有殺佢嘅能力喎。咁到最尾咧，你就會發覺咧，原來佢驚咗你，驚咗你唔同你打。咁你唔好話你人贏啦，咁你起碼已經係減少咗一個戰爭嘅，即係減少一個打鬥嘅一個 即係你打落去咧，隨時命都冇。 係啦， 就算唔係命都冇咧，都會斷手斷腳。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起碼呢件事啊，你都已經解決咗個 打鬥。係啦，咁佢冇咗個意志再打落去。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就好想帶出個概念就係、是、其實到最尾咧，無論你用咩形式啦，頭先講過，譬如話你學武術，你學啲咩形式嘅武術套，其實到最尾其實你要去擊到一個人咧，其實到最尾都係攻心為上嘅啫、你只能夠有呢、這個。系啦，只能够有呢个途径，系最后嘅途径嚟嘅。 冇错，冇错。咁啊，当然咧，其实就呢度咧就带到，其实我今日都想讲啊，不过时间都差唔多，啱啱好我哋讲埋呢个 topic 啦，就系其实即系如果讲习武啊，或者系即系武可以喺个人嘅层面，要喺国家嘅层面就是战争啦吓。咁就当然即系全世界都公认至高无上噶啦，就系、是《孙子兵法》。咁、所以我咧又想尝试用下《孙子兵法》呢个角度咧嚟去探讨呢个问题啊。咁啊，《孙子兵法》咧当然系真系差唔多无所不包噶啦吓，即系古今中外都非常之推崇嘅。咁佢所睇嘅嘢咧系阔得好交关，好交关。咁当然咧亦都包括咗头先 Jeffy 所讲嘅攻心为上呢样嘢啦吓。但系如果去翻一个低少少嘅层次，即系未去到咁高嘅层次咧，其实佢真系大家都听过啦吓。第一，我哋个武字真系好有趣，中国造字。个武字拆开嚟咧，就系叫子郭为武，系嘛？咁当然佢唔系真系个郭字，佢多咗画嘅。但系其实咧，即系嗰个造字可能都系咁嚟嘅。你知郭咧就是、以前我哋即系中国古代打仗咧，所有最前排嗰啲步兵咧，就系揸住嗰啲最长嘅，就前面咧就有利器嘅吓，有把刀咁样嘅，即系一埋牙咧就即系人未到嗰、那个已经先到噶啦，咁样嗰、那个叫郭嘛。所以干郭。大动干戈就即系带上嚟啦，系嘛？咁但系其实个武字下面咧有趣咧，即系就系个子字，系嘛？咁就叫子戈为武，就系话咧，其实咧武嘅最高境界咧就系唔使打，系嘛？ 冇错。 哇！咁你即系话你根本咧，原来呢个先系最高境界，即系你要打咧，其实已经系低咗少少， 系已经低层次啲。 冇错啦。咁就点样可以唔使打咧？咁当然头先讲嘅亦都系就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就是攻心为上啦，咁当然其实最好嘅你就能够就系话我哋揾出一个唔使用武力 而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啦，梗係。所以而家我哋文明社會都成日強調呢樣嘢啊，所以點解喺街邊打交咧，就兩個都被告嘅。 嗯 啊，當然咧就最離譜，而家梁天琦就俾人告緊啦，即係嗰個唔好岔開咁遠。咁但係咧，即係你唔能夠話隨便打交嘅，即係唔好講決鬥，決鬥一定已經全世界都非法㗎啦，決鬥呢樣嘢。好啦，打擂台都係要攞牌啦嚇。咁但係咧，就係、是、我哋都話能够不用一兵一卒、啊、就能够令到人降服的、所以呢不武而屈人、不武而屈人者呢其实这个就是最高境界、即是你根本就不想手对方已经投一行了、当然这个呢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当然你捉晒他一家来去威胁他这些是最卑劣的手法当然是你不用你不武他屈了人因为你要挟他而不是杀死他一家样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当然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叫以德服人啦，系嘛？所以我哋咧中国从来当然呢个亦都系儒家嘅思想，叫做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咁、呢个儒家咧就系、追寻呢个王道啊嘛，王道。咁当然头先讲呢咁卑鄙嘅手法咧，亦都唔系即系你如果你话即系兵者鬼道也，亦都系冇学你话斋，其实系冇底线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去到兵家嘅时间，咁所以你其实当然项羽同刘邦系嘛？咁佢咪就係項羽咪捉咗刘邦个老豆囉係咪咁你話卑唔卑鄙呀係咪咁夠晒卑鄙喎打仗还打仗啦正所谓祸不及妻儿你捉咗人个老豆係咪 冇错 但刘邦仲好嘢係咪佢話吓我哋大家清兄道弟你竟然做啲乜嘢不过唔緊要你真係要殺就殺咗佢啦咁但佢仲讲咗句㗎嘛 我又唔记得啦 係好出名㗎楚汉相争佢話如果你殺咗我老豆啊、你将它变成汤羹唔该你分一碗俾我咁。哇嗱呢个咪就项羽当堂就已经冇晒符啦係咪当堂哇我本来諗住捉住你老豆嚟威胁你嘅点知呢个刘邦竟然可以讲得出啲咁嘅嘢嘅。咁我真係冇晒符啦咁样係咪咁当然项羽个人又好笨嘅讲真即係好直嘅咁样。咁佢就已经唉算啦算啦咁心里连佢老豆都放埋。咁所以呢啲咪就係最高嘅即是兵道咯是吧不是讲打仗喎攻心 攻心为上 嘛是吧咁呢个呢、个当然系用卑鄙嘅做法啦咁但如果以儒家思想大家系庄最好就系以德服人啦咁但呢个现实世界大家唔容易啦咁但系喺戏剧入面呢所以我成日都好即系轻重啦譬如关德兴所做嘅黄飞鸿百几集应该系即系人类发明历史以嚟呢到現時都未打破嘅，即係同一個人物一個系列係拍百幾集啦。咁電影唔係電視喎，係嘛？咁但係咧，佢基本上咧每一次咧都係就翻翻頭先講係制服個敵人嘅啫。佢差唔多係即係殺就一定唔會殺咧，傷都唔會點傷嘅。到最後就打到佢認輸為止，服輸為止。當然呢個係最高境界啦。好，咁啊 ，Jeffy 有咩補充？ 到最尾其实啊要讲嘅好多 即 係你话普通啊好冇即係讲唔晒啊 讲唔晒啊 实际讲唔晒。 跟住话第时我哋諗多啲嘢呢可能我哋又有第三 其实好多嘢讲不过係啦 仲有好多嘢讲係咪好啦咁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呢你又可以喺我哋嗰个 chat room 嗰度留言啊。 Okay. 即是说其实可能你们对武术的认识呢比我甚至比 Jeff 都更多都不明 白。一定有。 是那我们就可以在个网上继续交流好吗 好 那即是这个武术集团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即下一集讲什么呢又保留少少神秘呢其实我已经请了个嘉宾来了已经。 是 请了的了。好啦那么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OK, 拜拜。 Okay.